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24号星期二，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5和0。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本周最高温都在冰点以下，今天白天还会有小雪飘落。 地铁14号线中段下个月开通，与4号线换乘最快只要20秒。 8岁男童遭遇绑架，海淀警方7个小时破案。 东二环长安街等路段周三开始到周五实行交通管控。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生鲜电商从批发市场进货，产地直供沦为营销噱头。 多地出现原始股投资骗局，原始股销售存在监管空白。 大约在8:30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第7届鸟巢欢乐冰雪季下周开幕。 好莱坞大片《火星救援》明天上映，结尾再次出现中国帮助美国宇航员返回地球。 大约在8:45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年70多岁的张广明大爷每天义务接送3位盲人往返于公交站和单位之间，近10年来他风雨无阻，在这背后隐藏着张大爷和盲人朋友之间一段怎样的人间真情呢？稍后我们来听与你同行。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东二环长安街是在哪一天开始实行交通管控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白天最高气温-2摄氏度。 今天夜间因山区有小雪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平原地区最低气温-8到-9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冬首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到本周五，北京的最高温都在冰点以下，今天白天还会有小雪飘落。 从11月5号到22号，北京连续18天的阴天，终于在雪后见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虽然晴空万里，气温呢却是很低，预计本周五之前最高气温是-2摄氏度或者-1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更是会达到-7到-10摄氏度。 而这周的极端最低气温会出现在本周五的早晨，为-12摄氏度左右。而且随着冷空气的入侵呢，还会刮起4-5级的偏北风，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 不过好消息是，大风有望让晴朗的天气维持4到5天。 降雪不仅清洁了北京的空气，还有利于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专家表示，雪天空气相对湿润，可以减轻呼吸道的干燥不适感觉。另外一方面，还利于清除各种致病的微生物。 专家也是提醒啊，雪天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还是建议市民朋友白天咱们要适当的开窗通风，增加室内的湿度。老人和孩子抵抗力较低，对外界气温的适应能力较差，要注意预防感冒、哮喘等疾病。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呢，尤其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今后坐地铁去北京南站又多了一个选择。下个月地铁14号线中段将会与东段贯通运营，在北京南站与4号线换乘最快只需要20秒的时间。 据了解，北京南站并没有增设出入口，乘客如果想乘坐14号线，只需要从既有的4号线出入口进站就可以了。 地铁14号线是一条连接北京东北到西南的 L 型骨干线路，贯穿丰台和朝阳区。14号线西段和东段呢，已经先后开通运营，中段北京南站到金台路站的部分将在下个月开通运行。 除了北京南站，地铁14号线贯通后，还可以与1号线、7号线、10号线和5号线实现换乘。而且准备从6号线去往1号线大望路站的乘客呢，也不必再绕行10号线了，直接乘坐14号线就可以抵达。 据京港地铁介绍，14号线贯通运营之后呢，从上个庄站到北京南站全程运营需要53分钟，列车最小发车间隔将缩短到5分钟。 新鲜资讯，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好消息，购买节能商品将会再次享受政府补贴了。市商务委昨天发布公告，包括北京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在内的21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2015到2016年北京市节能减排商品销售企业，既有实体门店，也有京东、当当等电商企业。 与4年前的节能家电促销补贴相比啊，本轮增加了热水器、吸油烟机、空气净化器、坐便器和自行车5种产品，而电脑则从名单当中被剔除了。 那么对于市民最为关心的具体补贴额度，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记者从众选企业了解到，目前的初步方案是最高补贴13%，金额不超过800元。如果按照这个方案计算的话，要比4年前执行的试点措施优惠力度还要大。 虽然有了补贴，但是如果商家暗中提价怎么办呢？您别担心，商家的售价呢已经被锁定了。市商务委表示，企业取得销售资格之后，备案的商品要实行最高限价，避免商家先提价再补贴。 另外，节能减排商品的补贴资金首先由销售企业按照规定直接向符合补贴条件的消费者来垫付，消费者无需凭发票再向相关部门领取补贴了。有关这一次节能商品补贴开始的时间，官方将在最近公布。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大红门疏解升级的最新情况。目前大红门161万平方米市场已经关停30万平方米，疏解商户5000多户，预计2017年大红门地区将完成45家市场的疏解，届时将保留10家左右的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其余将关停转型。 那么升级之后的大红门市场会是什么样呢？从最新升级改造的8家市场来看，除了店面扩大、购物环境好了以外，商家的经营方式也变了。比如从单纯卖商品变成了兼具产品设计和定制的经营模式，满足客户的更多需求。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大红门地区将打造成一个全新的时尚生态圈，在这个区域里有服装的设计展示，有高端定制，还有创意发展，而仓储、物流、批发肯定不会在这个区域继续存在下去。 早晨的8:09，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虽然说这两天啊天气挺冷的，但是股民们看盘的热情却很高。昨天 IPO 重启后，首发的10家上市公司确定下周起开始陆续申购。记者走访了证券交易大厅，发现股民们的心情还都不错。 哎，其中凯龙股份将于11月30号申购，读者传媒、中间科技、三夫户外等将于12月1号到2号申购。 重新亮相之后呢，十家公司在拟发行股数等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动。 一些股民表示说啊，现在的股市慢慢恢复正常了，不再像之前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指数大变。 业内人士分析，作为十三五的第一年，2016年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有助于激发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股市走牛。 哎，这一面呢，与股民的看盘热情相比，自住型商品房的热度却在渐渐冷却。 嗯， 北京市住建委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中上旬，全市自住型商品住宅网签总量仅为1447套，交易量下跌超过50%。 尽管自住型商品房比周边同质的商品住房啊要便宜30%，但是商住房交易量却大幅提升。从环线上看，商住房交易大部分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从行政区域上看呢，通州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的交易量分居前四位，占商住房交易的近80%。 商住房交易量的大幅提升，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说啊，是随着土地供应和自住房入市项目的减少，再加上商住房拥有不限购以及面积偏小、总价偏低的优点，既能吸引投资人，又能吸引部分刚需人群，成为了交易热点，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呢，高价地频繁出现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就在昨天，昌平和石景山两区又有3宗地成交，总成交金额达到85.6亿元。业内预计啊，北京年内土地市场将肯定会突破2000亿，创历史最高纪录。 继续新鲜资讯，接下来这条呢，这个家长朋友需要关注一下一起儿童绑架案。最近家住海淀某小区的一名8岁男童遭到绑架，海淀公安分局仅用了7个小时就侦破了这起绑架案，成功解救出孩子，抓获3名嫌疑人。 据孩子的母亲王女士说，刚刚接到绑匪勒索电话的时候，本以为是诈骗，但得知孩子没有到学校，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看来儿子是真的被绑架了。 好在王女士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在民警的指导和警方的侦查之下，最终在小区里面的一辆可疑车辆内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救出了孩子。 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家长，对于年龄较小的学龄儿童呢，要加强看护，平时要教育孩子遇到绑架的危险情况时要和对方合作，确保生命安全。此外，家长要主动向警方提供已知的情况，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与犯罪分子私了。 接下来呢，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提示。11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周五，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将在北京举行。期间，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东二环路、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复兴门内外大街将频繁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为了确保活动顺利进行，保障交通安全通畅，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活动情况发布交通管控信息，请您注意收听收看，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以免影响您的出行。 再次提醒大家，以上交通路段频繁的管控措施是从本周三开始到本周五结束。新鲜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哮喘患者有机会得到免费治疗。新京报的报道说，经国家食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北京市朝阳医院和友谊医院正在开展针对哮喘患者的临床项目，符合条件的患者有机会加入并接受医师的指导。 患有哮喘半年以上、症状不重，或者是目前使用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或单药维持治疗的患者呢，医院方面将会免费进行相关检查和提供治疗药物。 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拨打报名电话400-630-3390，再重复一遍400-630-3390，来获取更多信息并进行预约。 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哮喘病的患者，只有不足5%的患者呢接受规范化的治疗。专家指出，哮喘急性期可并发气胸、肺炎等疾病，应该尽早诊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生鲜电商从批发市场进货，所谓产地直供沦为营销噱头， 多地出现原始股投资骗局，原始股销售存在监管空白。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叶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一鸣。一鸣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总体情况。 好的，那么昨天外汇市场当中呢，仍然是这个美元指数录得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那么其他这个非美货币呢则是出现了一个分化，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下跌。那具体来看呢，美元指数是在这个触及了100的整数关口之后呢稍微有所回落，那么最终呢也是收到了 99.803 的这么一个位置附近，那么距离此前九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呢 100.39 呢也是比较近了。那么主要呢这样是受助于美联储官员有关升息言论的一个表态。那么看到旧金山联储主席呢威廉姆斯呢周末的时候就表示，那么如果美国经济呢不出意外的话，那么12月份升息的概率已经说是非常的高了。那么他的一个讲话呢是进一步提振了这个美元多头的一个情绪。那么主要也是因为此前这个威廉姆斯呢一直是比较鸽派的一个委员，也就是说他是比较主张这个货币宽松的。那么而且呢他在今年的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当中呢也是有投票权的，所以呢以上两个因素呢也使得市场呢认为现在美联储内部呢共识也是比较的一致了。那么此外呢他这样的一个表态也是盖过了昨天出炉的一些数据对于美元指数的这个影响。那么具体数字是显示呢美国11月份的一个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呢是不及预期的。那么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看到美元指数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态势，因此呢从这个中长期来看，那么随着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呢，美元指数仍然保持一个上涨的格局。那么择机呢在美元指数调整之后呢继续入场做多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操作思路。那么与此同时呢，昨天英镑下跌的一个幅度是比较大的，有71点之多吧，来到了 1.5124 附近。那么虽然说呢英镑昨日比这个欧元走得更弱一些，但是我们看中长期呢这个英国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时间呢仍然是要比这个欧元区的一个加息的时间要近的，所以说呢未来呢英镑仍然是比欧元我们要更看好一些的。因此呢今天呢还将有这个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呢在英国财政部委员会上的一个讲话，投资者呢仍然会从这个讲话当中呢获取一些他的这个货币政策观点上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那最后呢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那么最新的一个外币牌价是这样的，美元的人民币是报的 638.67， 欧元的人民币是报的 678.94， 英镑的人民币是报的 969.66，澳元呢是报在了 461.37， 加元报在了 478.08， 日元呢报在了 5.1985。 主持人。 好的，感谢一鸣。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贷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被生鲜电商玩坏的产地职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啊，打着农场职工为卖点的坨坨公社、一米鲜等生鲜电商，所谓的职工却变成了从批发市场进货的营销噱头。 现在啊，产地职工正在逐渐成为许多生鲜电商的通用宣传口号，是一个号称能够缩短供应链中间环节、降低水果蔬菜价格的经营模式。 然而记者从北京新发地等多家供应商口中证实，生鲜电商都宣传自己做产地职工，但90%的平台还都是从新发地来拿货。 在新发地，坨坨公社、一米鲜、电果网、地九鲜等生鲜电商呢，都设立了物流中转中心，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运营规律。每天在新发地各批发商处购买货品之后，运送到仓库当中，或者直接在现场分拣打包，直接由快递寄送给消费者。 那么对此，一米鲜的创始人向记者表示，从新发地的基地供应商进货技术上来讲，这也算是产地直采，因为批发市场的货源也是来自于原产地嘛。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业内人士啊表示不能认同。此前就有很多先例，供应商呢拿南美的猕猴桃冒充新西兰奇异果，用国产大樱桃冒充美国车厘子等等，电商就这样把采购、分拣、发货的环节全都交给了批发商，很难保证它的品质。 业内是认为，真正的产地直供呢，是从种植基地源头到消费者的餐桌，电商经营者要建立一套成熟的品质控制和供应链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每天去批发菜市场采购低价格多品类来填充库存。 追问生鲜电商的伪职工的主要原因呢，还是电商的采购数量和产品啊不稳定，没法像大型批发商一样和产地种植基地建立起长期的供应关系，因此呢采购成本就会很高。 专家表示，生鲜电商要想真正做到直供，意味着要建立起规模经济，还要对供应链进行全流程的控制，否则生鲜电商难免会沦为搬到网上的小菜市场。 没错，那接下来的重点关注啊，再来说一下最近在多地出现的原始股投资骗局。最近呢，上海一家公司炮制的假股票骗局就骗取了上千名河南群众的2亿多元资金。 可以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这原始股一向都是稳健盈利的代名词。然而多地近期连续发生以原始股为名的投资骗局，在河南、山东、上海等多省市，一些群众在一夜暴富能净赚几十倍的诱惑之下，巨额资金血本无归。 目前中国证监会向各地印发函件，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以股权众筹名义从事非法发行股票的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企业利用地方性的企业股权挂牌转让市场，冒充上市公司发售原始股。例如，有不法分子宣称啊，自己是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挂牌企业，有明确的上市代码。但实际上呢，这家股权交易中心只是一个地方机构，不法分子是利用名称容易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混淆来蒙骗消费者。 此外呢，还有一些企业以证券投资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股权众筹等名义啊诈骗钱财。办理这类案件的相关人员表示，这些假股票骗局呢，大都是利用了投资者对 A 股打新高收益的惯性思维。 但是目前呢，原始股的销售还处在监管空白。比如早在今年七月，涉嫌倒卖原始股非法集资的某不法企业就被监管部门列为经营异常。然而这家空壳公司却在挂牌的地方股权交易市场持续交易多日才被最终挂牌。 法律人士提示，在我国投资者只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承担新三板交易结算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可以买卖股票，网络推销交易的所谓原始股并不受法律的保护。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十一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的全网的交通指数为5.7，属于轻度拥堵，平均速度为每个小时25.1公里。那么具体来看，北二环、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中段双向啊，已经达到了往日的路况水平。

据河北电视台的报道，目前崇礼的长城岭滑雪场、万龙、云顶、多乐美地等滑雪场都已经开门迎客了。记者在现场看到啊，有的停车场都停满了车，雪道上人也不少。 编辑搜索发现，现在一些团购网站上呢，有不少去北京周边滑雪场的团购产品，价格从100到200多不等，商家给提供滑雪的用具，除了节假日，平常的日子可以滑一天。 对于滑雪新手来说呢，咱们最好啊在初级道上练习，初级道的坡度较小，一般是10度到15度不等。 这样的天气除了滑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旅游热点，那就是泡温泉。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最近京郊周边的温泉度假村游客也是爆满的，今年带有温泉的独家小院、附带温泉池的客房在市场上受到热捧。 刚才呢孙畅提到这两种温泉啊被称为私汤，就是在私密空间内泡温泉。那不少度假村呢将温泉池引入客房，或是干脆提供了带有温泉的独立小院，这一池温泉仅供客房的主人使用，卫生条件比较好。 某大型的旅游网站统计显示啊，目前温泉产品的预订呢已经占到了短途游的70%，其中尤其是私汤两日游产品最受欢迎，周末前往基本需要提前1周才能够预订到。 而在价格方面，比如在小汤山附近的一家花园酒店，平日温泉花园最低价580块钱一晚，两室一厅1280块钱，几个朋友约来啊，人均算下来200-300块钱左右。 对，旅游资讯再来说一下，近日有乘客乘坐南航飞机来北京，途中呢突发重症疾病，而机组和急救人员都不愿意抬他上救护车，对此南航已经登门道歉。 11月22号，辽宁电视台的张先生通过新浪微博发文说，11月9号，他乘坐南航 CZ6101 航班飞往北京，在途中呢突发急性肠梗阻等紧急情况，腹部是剧痛难忍，于是他向机组人员求助。 随后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而且滑行完毕之后迟迟没有打开舱门，等了50分钟之后呢舱门才打开，机组给出的理由是塔台没有给信息。 但是舱门打开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机组人员和地面赶来的120急救人员都不愿意将其背上救护车，双方呢都认为这是对方的责任，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最后呢无奈的张先生是自己走下了舷梯，同时忍着剧痛爬上了救护车，最后被送往首都机场医院，几经波折转院，并且完成手术，切除了长达80厘米的小肠。 张先生昨天下午在微博上写道，南航北方公司的副书记下午2点来到我家表达歉意。 张先生说他有2个诉求，一是理清急救流程，不能让下一个人再遇到他的遭遇，二是他放弃赔偿补偿，但是他要搞个清楚他的病情被耽误该不该有赔偿和补偿，这是为所有人问的。 对此呢南航官方微博回应说啊，对于机组和救护人员配合中发生的问题，将加强和相关单位的沟通，完善工作流程，但是在这份回应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赔偿和补偿的相关内容。 对于这条新闻，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彭松超表示，面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紧急状况，救人应该是第一位的。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娱乐资讯呢，首先我们来搜索一下最新的展览方面的消息。香港演员徐锦江正在北京举办画展，明天结束。徐锦江的演员身份啊，更为大家了解，他曾在98版《鹿鼎记》当中饰演鳌拜，在电影《九品芝麻官》当中里面扮演捕头。 很多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其实徐锦江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画家，在踏入电影行业之前，他曾经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还是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的关门弟子。 徐锦江在北京的展览呢，共展出他的30多件绘画和雕塑作品，还有其他艺术家以徐锦江为蓝本创作的作品。 展览的地点在时代美术馆，位于北京国贸附近的中环世贸中心的 D 座。我们的编辑给展馆打电话，对方表示呢，时代美术馆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需要啊您带着身份证办一张门禁卡。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最新的展览，在台湾备受尊崇的水墨大家李易宏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 展览。走进这个展览呢，观众可以欣赏到48幅现代水墨，是李毅宏从1988年以来创作的具有实验性的作品。 这些作品呢，以传统的笔墨创作为主，但是强调以光作画的方法，画中景物因为光照而形成戏剧性的对比和反差。北京画院美术馆凭证件也是免费参观的。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明天有一部好莱坞新片上映，名叫《火星救援》，被称为是火星版的《地心引力》。电影《地心引力》呢，讲述了两名宇航员在太空当中遭遇危机的故事。 在这部《火星救援》当中呢，宇航员马克成为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经历一番生存之旅。跟《地心引力》类似，《火星救援》的结尾也表明啊，没有中国的帮助，这个美国的宇航员都回不了地球。 再把目光转向艺术类的院线啊，最近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在举办女性主题展览，明天将会展映的电影是《人鬼情》，时间是晚上7点，地点呢是在朝阳区百子湾艺术剧院播放。 这部电影改编自京剧名家裴艳玲的真实经历，主角女扮男装扮演钟馗，其中呢电影化的戏曲段落别出心裁，极具表现力。 也是在明天晚上，和女性有关的中文电影《马蹄声碎》将在小西天艺术影院播放。这部电影拍摄于1987年，是第一部表现长征女兵的电影，这一题材到现在也比较罕见，电影票10块钱。 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登录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最新展映的老电影，票价呢大部分都是10到20块钱。 再来说说这两天北京的演出市场也有不少的亮点。舞蹈大杂烩燃烧地板今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继续上演，130多位各个流行舞种的比赛冠军将会表演华尔兹、恰恰、桑巴等舞蹈。 哎，这个演出的口碑怎么样呢？我们搜索了一下微博网友的评论，较好的还是占到大多数。有人说演员们性感火爆，2个小时不停的卖力的跳各种舞，但是啊，也有人认为这个剧情的编排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这个燃烧地板可以说是一部现场版的武林大会了，目前还有100块钱的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持续到本周日结束。 明天笛箫大师张维良将会在北京举办笛子和箫音乐会。张维良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竹笛学会会长。 这场音乐会，张维良将和美国大提琴演奏家霍夫曼兄妹同台，首次演出《彝和》《销魂》《丝竹》等曲目。 音乐会呢，把舞美、灯光、道具等视觉元素意境化，可能会别具一格。这场演出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目前最低可售票价是50块钱。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非遗时光，北京电台大型报道，今天播出第6期，由交通广播记者曾山采制的大山里的京绣大师。 我叫刘秀花，我是京绣代表性传承人。 刘秀花今年65岁，43年前她从河北嫁到北京房山区刘里店村的宁家，得益于公公宁国喜，刘秀花与京绣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在咱北京可有名，人们给她赋予大号叫蝴蝶宁，请谁说绣花那阵就是蝴蝶宁，到那阵我也不知道说这叫京绣。结了婚之后吧，我才知道他们修理京绣。后来她说我13岁到北京跟师傅学习这个手艺，后来她就跟我说你学这个吧，这个是燕京八绝，说这是皇宫里传上来，这绝对是咱们国家的国粹。 现在我们说的四大名绣是苏绣、湘绣、蜀绣和越绣，不过在清朝时京绣却是四大名绣之首。您要是看过清宫剧，应该记得文武百官的官服上有一块绣着飞鸟走禽的图案吧，这一块叫做补字的方形织物就是京绣的典型作品。除了皇帝穿的龙袍，文武百官的官服也都出自于京绣。 京绣在这个有皇上那阵都不许可绣动物，绣动物就是这文武谱子许可绣。 新中国成立之初，制作十大元帅服，领口肩章需要用刺绣的方式进行装点。曾经专门拿到江浙一带找绣工，发现苏绣虽然细腻，却无法表现元帅服的大气。最终还是由刘秀花的公公、精通京绣的宁国喜来完成元帅服的刺绣。 苏绣代表民间，就是老百姓穿着红灯绿灯鲜艳的，京绣代表权淡。为什么要他这个京绣呢？京绣它不是那么现花，谁穿出来之后都那么想大方。 自从22岁跟着公公学精绣，43年来，刘秀花没有一天间断过刺绣。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按规矩，刘秀花每天得去生产队干活赚工分。刚学成精绣的刘秀花，为了保证每天有足够的时间刺绣，选择自己倒贴钱买工分。 他说你得交2块钱买10分，那阵是怎么着？男劳力是10分，女劳力是9分。那阵10分呢是在我们生产队合7毛钱，我买这10分还得赔1.3块。别管怎么着，我多难多什么，我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后，刺绣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而且还给刘秀花带来了不错的收入。经过媒体报道，很多人知道了他，知道了精绣，还有人主动前来拜师学艺。刘秀花收徒弟的规矩很特别，不设门槛，不收学费。 我这人就是说，把我这手艺传下去，谁愿意学谁就学，越学的多越好吧。 近10年来，先后有上千人来跟刘秀花学精绣，可最后坚持下来的不过20来个。 这个心态你得搁在这个活上。有的徒弟来我就说，你要打这挣钱，我说你可以一半活可挣不了钱，这个可是功夫，你得把道理跟他们说清了。 2009年，精绣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秀花也成功申报成为市级的非遗传承人。刘秀花说，不管国家认不认可他是精绣传承人，他都有责任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因为我跟我老公爹学的时候，他的心想就是说更多的人学会，他不愿意把这点手艺带走。这一身长绫，我要是上环就跟念子念子，你希望我给你达到了啊？您放心吧。 好，北京时间8:40，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你好。 我们刚才预报当中说今天还会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雪，请您介绍一下降雪的情况。 这个从卫星云图上看呢，在山西以及河北的西部啊，都有大片的云带啊正在东移影响北京。那么北京目前上空确实也是云层遮挡，但是从天气形势来分析啊，这个水汽条件啊并不充分。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雪的希望不大，即使有也是零星小雪。那么降雪主要集中有希望的地方呢，就是在西南部郊区。那么总体上看，今天这个降雪天气啊，对大家出行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明天的一个气温的情况？明天的天气趋势是怎样的？ 明天呢，北京呢就是要赶上3-9天的这种味道了。这个北方的较强冷空气啊，将南下影响北京，会带来4到5级的偏北风。虽然天气转晴啊，但是气温继续低迷，最高气温呢在-2到-5度，这个刮着风啊，体感温度很低，也就是-8度左右。可以说是寒风刺骨啊。这个除了厚羽绒服、帽子、围巾和手套，这个大家都要准备好，要注意啊，防寒保暖。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提醒。看来这个冷风来了，我们真的应该多穿一些。好，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山区有小雪转多云，北转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平原地区最低气温-8到-9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阴，有零星小雪，偏南风2-3级，气温-3到-5摄氏度。 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凉。 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的山区会有积雪，路面湿滑，中午前后呢会有小雪的天气，所以说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那么今天呢，北京还有可能会飘落小雪啊，天气寒冷，容易结冰。明天风力较大，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北京时间8:44，不知道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全市路网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岩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王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是雪后的第二天，与昨天相比呢，上路行驶的车辆明显增多，但还是没有达到平日的常规流量。早高峰全路网的拥堵指数峰值直到5.7，属于轻度拥堵级别，并且只持续了大概半小时就迅速好转了。环路方面，道路通行条件呢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车流主要集中在北二环、北三环中段的东西双向以及东西部环线的南向北方向。联络线方面的压力要大于环线，尤其是支干线等小路，有很多路段仍然有小量的积雪和结冰的情况，车辆行驶速度呢明显减慢，从而出现排队的情况。但是由于绝对出行量仍然少于平日，所以预计今天早高峰在不久后就会平稳恢复。另外，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还可能出现降雪情况，所以提示司机朋友，雪天路滑还是要小心驾驶，或者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好，非常感谢王岩的提醒，谢谢。这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我们来听一下《与你同行》。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今年70多岁的张广明大爷家住在卢沟桥宛平城，他从2005年2月份开始义务接送三位盲人朋友上下班。每天早上，他把三位盲人从公交站护送到中国盲人出版社上班，下班的时候再把他们从单位护送到车站。早在2008年年底，我们的记者燕旭就采访过张大爷，让我们也来重温一下6年前的那个场景。 慢着，走了，带着，走了。 在公共汽车站，张广明老先生正陪着几个盲人朋友等回家的公共汽车。那天是北京近10年发布的第一个寒潮蓝色预警，天非常冷。但是当我看到张大爷满脸笑容扶着周爱华上公共汽车的那一瞬间，一股暖流回荡在我的心里。 那次采访已经过去6年多的时间了，张大爷和盲人朋友的近况如何呢？这一天记者再次来到宛平城，发现盲文出版社附近正在修路，盲文编辑们都在家里办公，所以这段时间张大爷也不用出门接送了。不过这一天，其中一位盲人任建国正好有别的事儿找张大爷帮忙。 咱去银行吧。 上银行 啊，一边聊天一边去。 那好。 说到这儿，张大爷就用左边的胳膊挎着任师傅往前走，右手拿着盲杖不断地敲着地面，让任师傅听着声音辨别路况。遇到台阶坡道的时候，张大爷还要特别提醒走路，这件对于健全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儿，到了盲人那儿却变得困难重重。我们边走边聊，话题还是从每天上班必经的那1000多米路程开始说起。 原来我认识张师傅之前，我就自己走啊，走一趟单程啊得40-50分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一是要过2条马路，还有一个是马路两边经常有车停着挨个撞。我这么拿着棍儿走是吧，卡车斗子的底边在这儿，等于我棍儿过去了，人过不去，撞就要撞了。 自从认识了张大爷，在上下班的路上任师傅就没有这些苦恼了。这么多年来，张大爷坚持护送任师傅和另外两位盲人朋友往返于公交站和单位之间，风雨无阻。即便是在2012年7月21号北京降下特大暴雨的时候，张大爷也没有间断过。 那天晚上上班了，因为我那个下班比较早，4点钟下班，那会儿正好赶上雨停了那阵儿。张叔带着我也就20-30分钟吧，就到家了。 啊，下大雨那回，我出来，人家问我说：“这么大雨，张叔您出去，人都往家跑，您得往外跑啊。”我说：“我得接他们去。” 我还跟张叔说：“我说天不好，您别来了。”哎，正好一个月天不好，你也得需要我呀。哎，他知道这个。 一路聊着天，我们就走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看到两位老熟人，为任师傅优先办理了一项缴费业务。在银行办完业务，在送任师傅回家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了这两个人第一次遇见的路口。将近10年的爱心护送，正是从那次偶遇开始的。 最早我就在这儿认识他的，他就在这儿站着，那灯绿绿了，还没走。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啊？我不知道啊，看不见的。我说走吧，绿灯了。我说你上哪儿去？上班去。上班去。我说在哪儿？盲人出版社上班。那好，我说我送你去吧。就这么着，我就送他，一边走一边聊。我说我每天都送你接你吧。 嗯。 他呢，当时漫不经心的，嗯。 我也没当回事儿。 当时任师傅以为这就是萍水相逢的路人随口那么一说，他没有想到这位热心的老大哥和盲人有过很深的缘分。在那之前，张广明曾经帮助过一对盲人夫妇长达8年的时间。 女的叫潘祖来，男的叫陈水木。那会儿的话呢，我是偶尔机会就认识他的，因为潘祖来是按摩啊，有时候我带我们单位人当时去按摩， 嗯， 哎，后来我们就熟了。我爱人后来有病，潘祖兰也给我爱人按摩。有一次潘祖兰呢吃药过敏了，我带我爱人上他家去以后呢，他听到我们俩来了，他还起来了，瞅脸红红的，很有病态，就那样还起来还给我爱人按摩。当时我很感动啊， 嗯， 我说这盲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一定要对他们好。所以说呢，我呢一个礼拜要去一次，有时候帮他做做家务啊，有时候看看火呀，灌灌水呀，有碰上赶上洗衣服就帮他们洗一洗。另外一个呢，给陈水木男的理发。 后来陈水木夫妇搬家了，但两家还会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探望。几年前潘祖兰女士去世了，在病重之际，张广明去医院探望，那最后一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他病重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就到病房去看他去了，没进病房呢，他就听我脚步声了，哎，广明来了，那手就伸着手，就够啊，叫满着够啊，他您看不见呢，哎，我赶紧跑到跟前拉他手，拉他手以后，哎呀，眼泪哗哗在那流啊，哎，一直不说话，那个手颤抖着在拉着我，不撒手，当时我就感到这就是人间真情啊。 张大爷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是他得到的最好的东西。除此之外，在物质方面他几乎没有什么回报。中国盲人出版社和丰台区残联慰问他的礼品也都被他捐了出去，而且社区里每次组织捐款，他捐的数额几乎都是最多的。对外人很慷慨的张大爷，在自家的生活中却十分节俭，这也是老伴儿唯一不太理解的地方。 我们老伴儿对我有意见， 嗯， 什么都舍不得扔，坏了我修了我还接着用，一个白水的水舀子我得修5次。 张大爷，看您的家里其实装修挺简单的。 对，这个家具都是60年代、90年代的东西。 他真会过日子啊！我们有时候多捐点吧。 人街坊都说，张叔您该享受了。 享受对您就没有吸引力吗？ 我说你换个大电视，那就叫享受吗？多帮着别人， 嗯， 这才是享受。 虽然给家人提供的物质条件比较简单，但张大爷对家人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曾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长达20多年。张大爷今年74岁了，每天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不免让人担心。有人就说了，这么大岁数了，照顾好自己就是为子女减少麻烦了。对此张大爷是这样想的。 我们俩结婚50周年的时候，我就拉着我们老伴的手，我说咱俩人今年50周年结婚纪念日，咱俩人好好活着，保证身体健康，别给孩子添事儿。 不愿给孩子添事儿，多为别人做事，或许这就是张广明大爷的生活理念吧。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热心，张大爷说出了一种感受，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有困难不帮人家心里难受，他不安定。 那帮完了呢，心里就舒服了。 踏实了。 踏实了。 踏实了。 我想我属于黑夜， 永不见黎明的灿烂。我渴望生命的精彩，却不再有未来的憧憬。黑夜里只剩下恐惧，森林中只有冷漠。有刺激还是有希望，也许都已经消失。 我想你和我一样平常，行走在城市的街道。我想你和我一样有梦想，那是一个虚拟的故事。生命总是不管梦境里都感到温暖，有善良还有永恒的执着，这都是共同的真实。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东二环长安街等路段本周哪一天开始要实施交通管控措施呢？答案就是从本周三开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条新闻，11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明天本周三开始到本周五，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将在北京举行，期间呢，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东二环路、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复兴门内外大街将会频繁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 哎， 也请大家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多注意收听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些信息， 没错， 而且要注意收看路面上有一些广告，这个路面提示牌，也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路线，以免影响出行。 嗯。也恭喜呢，手机156尾号是1079的这位听众啊，回答对了问题。您将获得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刘慧，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常走在同一条街巷， 这生活因你淡妆轻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 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北京榜样。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